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傍晚或晚上的时刻跟各位相见了。还是同样的，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我们传统的方式，声音的方式，就是 FM 98.2 AM 927，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更加欢迎的呢，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几种，要仔细听哦。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当中去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选择我们的栏目就可以直接看到直播间的情况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 在这儿啊，先来跟大家卖一个关子。 哎啊， 其实每天都在卖关子。 是的是的，但是今天这个关子卖的就非常有必要了。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迎来的挑战嘉宾啊，可以说年纪不大 哦啊， 但是实力却一点都不弱。 哇，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的样子。 对，而且她还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哎，一般来讲啊，创作型就非常加分了，女歌手更加分，因为她们有自己独特的细腻的部分，同时年龄又那么小。哇，天哪，潜力无限哦。 那接下来啊，这个还是让我们隆重掌声有请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文琪。欢迎李文琪， 欢迎， 来跟大家打招呼啊。 欢迎文琪。 我是创作歌手李文琪�啊，我刚刚发了我3首新单曲，所以今天会为大家演唱。 欢迎啊，欢迎文琪， 欢迎。 今天啊，这个如果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呢，真的是有耳福了。这个新单曲今天来到了挑战新歌声啊。 没错，今天呢将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各位奉献出文琪还有他的搭档啊，共同为各位演奏出的这种三支单曲都非常的好听，所以说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各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观看方式啊，这个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话筒交给文琪，他将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文琪，今天第一首歌曲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听的人，每一个人我都很感谢，我觉得你们都很特别。然后我刚刚发了一首歌叫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就是、对，我为今天我的吉他手很特别，然后两位主持人哥哥姐姐也很特别、 所以呢，还是你最特别。 对的 对，所以我其实我写这首歌也是想告诉自己，在自己就是没那么自信的时候告诉自己我也很特别、所以现在我第一首就唱这个给大家。 来自于李文琪的第一首歌曲你很特别，一起来听吧。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咯。 你说过戴着面具在人前装模作样不思议的生活、一朵想穿着睡衣走在清晨亮洋洋大声唱出自己的歌 Do right do、你有些沉默，可热烈的心上天真是太坚固，念你还有什么顾虑，就不要怕做那个独一的自己，管他胡说，你就要唱自己的歌 Do right do， 我想在这个说歌曲之前呢，我想先说一下、文琪最后这谢谢到底有多少个加号啊这太甜了吧、 对，非常的甜的声音，我觉得他的歌曲就好像是清风拂面，就是特别清新的感觉、少女感十足。 哎，对，没错啊、所以这首歌叫做你很特别，也是文琪最新发的单曲吗？ 对，是我这张再见十九岁专辑的第二个单曲。 哇、 那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首原创单曲的整个的创作过程，以及它的灵感来源来自于哪里吗？ 其实我写这首的时候，就是其实我走在我原来学校，我初中学校的路上，然后呢，我就看见，有一，因为女生嘛都喜欢扎堆儿，然后呢会，有的时候会欺负别的女生，我就看到，有两个女生，然后呢在后面一直在说前面走的那个女生的坏话，然后那个女生就一直低着头，她不敢抬头也不敢反驳，然后其实当时我很想上去帮她一下，或者说，因为其实。因为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呢，又小的时候，其实挺正常的，而且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那么自信，所以我就回到家，我就写了一个这个歌，我想写给那个女孩，我也想写给我自己。 你很特别。 对，然后在自己，因为这首歌可能在能在自己很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我听，好像就觉得那不是我写的，就觉得哦，唱给我低落时的自己，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怎么说呢，可以在我低落的时候帮到我，对， 给你力量， 对，是的。 听完之后觉得文琪是一个思维非常的细腻，然后同时呢又很具有力量和温暖，这种温暖度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姑娘哈。首先她呢观察到了周围朋友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时呢又把它转化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用音乐的方式去传递这样的力量。同时呢，哎，我觉得好的作品确实首先就是要把自己感动，给自己力量，所以足以见得这首歌非常好听。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你很特别，来自于文琪，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原创型的创作型女歌手啊。哎，其实我这有好多的问题等待着文琪啊。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文琪作为原创的歌手，从几岁开始写第一首歌的？ 我其实 还记得吗？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爸爸他很喜欢音乐，他就开始自己写歌。但是，我11岁的时候跟他一块儿写过一首歌，叫《摇滚小女孩》。 摇滚小女孩。 对，那个时候是跟妈妈一起写的，然后在我14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写出了，就自己写了词曲。那第一首歌叫《Eagles》，就是鹰。 鹰， 因为我想像鹰一样自由，然后不受束缚，所以呢，我就写了，这是我第一首歌。 哇，我突然觉得好像不是所有女生在14岁的时候会有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是想要像她一样自由不受束缚。 可能说在那个阶段的同学嘛，因为大家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了嘛， 对， 从那个时候我们肯定是想获得一份自由的，但是真的很少有人想像 Eagle 想像鹰一样去那样翱翔、啊、 我觉得这个女孩心中会有一定的霸气的成分，就是她自己内心的天空是非常大非常宽广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像鹰啊像这样这种向往自由的一些呼声和声音。 所以在14岁的时候进行了自己的第一张这个第一首单曲的创作，那么在15岁的时候就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这个可以说在很多的这个当时包括现在的专业的歌手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文琪当时这个15岁首发的这张专辑，为什么在这个年纪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顺，一帆风顺。然后因为我14岁的时候呢，就参加了第一季《好声音》。然后当时是有的，我选择了刘欢老师，但是被禁播了。因为是因为必须要年纪满16岁 才能。 对，然后就禁播了。禁播了之后，我其实我挺难受的。而且那一年我也经历了其他的事情，就是都没有就想象的音乐路很顺利。然后呢，而且那个时候说实话吧，我还不会自己写歌，我就是就 只是脑子里边有调， 对，然后就没有一个自己创作出来的完整的歌曲，所以我就觉得，我经历了这一年，我需要把它写出来，而且我必须要让自己成长，所以呢，我就写了那当时我记得《鹰》是我第一首歌，然后我2个月就写完了第一张专辑，一共10首。 2个月写完了10首歌。 大家可以注意他的年纪，那个时候很小， 16、14岁。 14岁 啊，15岁发了首张专辑。 15岁的话，2个月写完了，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的，包括他的来源，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感觉，真的是，我觉得类似那种天才的这种感觉，很棒哎。 既然说到了天才， 在十五岁过完之后，在第十六岁的时候，这个文琪呢就被很多的媒体评价为音乐的天才。 是的， 而且我当时还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啊，这个文琪当时好像也是蛮喜欢这个称呼的，对吧？ 因为当时小，当时小， 不懂事， 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怎么说呢，比起我喜欢的那些非常棒的艺人，比如说 The Beatles、Coldplay、我觉得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太多，所以我如果比起他们的话我真的不算天才，但是呢可以说我能承认我有天赋。对、 我们好喜欢这样的女生，就是哎自己特别的自信，然后同时呢又有很多这个谦虚的成分在里面。哇、 因为我小的时候太自负了，我觉得 没有没有， 根本看不出来。 有 吗？所以刚刚说到喜欢 Beatles， 是特别喜欢英式摇滚吗？ 对，我非常喜欢英式，其实是受爸爸影响，因为爸爸他就喜欢 The Beatles、Rolling Stone， 然后所以我从小也听这些，然后我就是很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的歌曲天马行空，对， 能带给自己更多的想象。 是的，是的。 那最喜欢那首歌是什么？ Imagine， 然后还有一个最喜欢的是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那首歌非常、就是非常，哎呦，只要每一次听就能让我幻想很多事情，给我带来灵感。 所以像在自己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些自己创作出来的音乐灵感是不是也会或多或少受到这些喜爱的乐队啊，喜爱的这样的歌曲的影响呢？ 对，其实我写歌其实一开始都是模仿，就是、然后呢要听各种各样的风格呀，然后把他们的风格就是你喜欢的地方，你觉得好地方吸取，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对， 所以现在也变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属于自己的音乐哈、见证了成长。 对，也是见证了这个从十四岁的小姑娘一直到现在成年十八岁，然后也是带来了今天的最新的专辑，叫做再见十九岁啊。今年文琪应该是迎来了自己的二十岁， 没错， 再见十九岁啊。这张专辑呢，我们一会儿再聊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带来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一起来听吧。 再见十九岁。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叫做再见十九岁，来自于我们的李文琪。那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九岁都不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叫做《再见十九岁》，来自于文琪， 同时也是我们文琪最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啊，《再见十九岁》。 嗯， 我现在特别想问大佐，你刚刚听完这首歌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大佐老师在听的时候频繁在点头。 我其实，听完这首歌之后，因为它里面确实能给人很多以回忆的东西。 嗯， 就是总说让自己回想过去也不太好，但是我刚刚一直在想的一句话就是说，刚文琪也唱了好多啊，这个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对吧，一直在想一句话，就是说向过去招手告别，向未来拥抱未来吧，算是。 没错。哎，我是以一个女生的角度，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十九岁，然后同时哎，这种声音太有魅力了，因为在里面就是除了坚定之外还有很多梦幻的那种感觉，就像里面所说的，哪怕有泪水，但是因为梦和泪水同在，所以说呢这种坚定这种自信确实能给予力量。我觉得太美妙的一个声音了。 那文琪给我们简单讲讲这首歌，也作为这个整张专辑《再见十九岁》的主打歌曲。当时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哪里？ 为什么要做一个《再见十九岁》？ 是因为过生日吗？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要就是他叫我这个名字，我只是写了一个，因为我说实话我有一点难过，不是难过，就是因为我马上20岁了。然后呢我要告别我一字头开头的年纪。然后其实可能有的人会说你还很小。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20岁就不再是小孩子了。所以呢我写了这首歌，我想把我过去在青春年华的时候的故事啊都写进去，比如说逝去的爱情，看你。但这个其实我没，其实我没有。 你要为你刚刚说过的话负责。 这个可以聊一聊。 你要知道现在有好多人在听你的节目。 其实啊、我是很多身边的朋友，然后我也会看电影、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会跟我说，因为我实话我感情经历不多、 成功的给圆回来了，不错啊。 对，就是我没有过失去的爱情、所以呢，但是我会听我朋友说，他们如果很伤心失恋了会跟我说，而且其实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跟父母也会有争执啊，然后呢就叛逆嘛，然后也有梦和泪水，因为我们怎么说，大家都是努力的，有上大学，然后呢为自己的梦想，那其实肯定有迷茫和就是比较难受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些都写到一个歌里面，然后呢尽管我们有泪水，但是我们让梦和泪水奔涌不息，在悲愤中我们疯狂，我们也要疯狂的去面对，然后跟自己的过去 say goodbye、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个，然后其实当时没有叫这个，然后呢 当时叫什么， 当时副歌根本就没写出来，就是副歌是只有旋律，然后我唱给了一些前辈们听，然后呢他们觉得文琪，因为当时只有我本来只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很好的歌词，在一字头开头的年纪，上天让我遇见了你，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叫一字头开头的年纪，但是他们说不好，你现在19岁，你就让这个歌叫19岁吧，所以呢后来就写，那后来大家又觉得我马上20了，那就跟19岁再见吧，所以就叫了再见19岁。 哇哦，原来是由此而来，也是用音乐变成了一个仪式感的东西，让自己再见一个阶段，同时又迎来新的未来啊。 对，这也算是送给自己20岁的一个礼物吧。 物哦、好特别。 哎，那文琪有没有特别怀念一字头开头的日子？ 非常怀念。 哎啊，怀念哪些方面呢？ 其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想的不多，也没有那么多忧虑呀、然后就算有痛苦吧，但是其实很快能过去，越长大可能就会有些迷茫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迷失自己，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我16岁好声音，也痛苦，是痛，有痛苦，但是那个时候就像我第一次盲选，我14岁的时候有导师认为我转身了，但是进播了，然后我16岁导演又让我回去说文琪你再来吧，然后但是他们还希望我唱跟14岁一样的歌，所以我还唱了《心肠中路上的摇滚》，结果没有人转身，然后我就当时没有人转身，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变差了，或者说我让父母和我身边的人失望了，所以当时我特别难受，回去进酒店我就哭，哭了一整晚上， 压力特别大， 非常就是很难受，落差大，压力也大，但是后来第二天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后来爸妈又带我去海滩，就是海滩面玩，然后散心，然后我就想其实我才16岁嘛，我可以有更好的机会，然后呢那不行我明天再去呗，然后其实当时 还是有机会的， 对，但是没想到杨坤老师让我，他希望我复活，就让我去了复活赛，然后进入了杨坤组四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感恩，好声音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人生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对， 哇哦。 其实啊，这个咱们聊到这儿呢，我突然特别想说一句话。你想想，我看文琪的所有的简介上面介绍，从小4岁开始学弹钢琴，然后到后来开始又练习架子鼓和吉他，然后到10年的时候开始写歌。10年的时候你像才多大？然后在15岁出了自己的专辑，在16岁参加了那个时候还叫好声音， 对， 然后有老师这个有导师为自己转身，然后后来又参加了复活赛， 所以他其实在很小的年龄就经历了很多， 对， 而且成长很快， 整个这样的经历在一个成年人身上都不一定能顶得住这样的压力，但是文琪他顶住了， 而且他看到了更多很美妙的风景，也跟我们分享，不管用音乐的方式还是用刚刚叙述的方式啊，真的是很动人，同时也很羡慕他哦，少女感十足的声音，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请来了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非常的年轻，声音呢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给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最新专辑，叫做再见19岁。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给大家带来年轻的声音，一会儿见吧， 一会儿见。 年轻的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非常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各位，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希望各位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办法了 ，FM 98.2 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那更加欢迎的就是各位呢，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是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仔细来听啊。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呢，左下角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是我们栏目的名称，叫做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直接看看今天的嘉宾又怎样呢。没错，如果要是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寻找我们的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当然，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 没错。 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 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先放送一段 MV 啊，这个也让我们的歌手文琪呢暂时休息一下啊。 没错。 接下来这个 MV 名称也叫做《再见19岁》。 刚这段 MV 呢，也是我们再见十九岁的 MV。 嗯，没错啊，依然是少女力十足。 哎，真的。 对，其中其实我特别想问文琪啊，因为这个 MV， 我觉得它真的特别的特别，真的很 特别。 对，很特别。所以像里面的很多元素和设计是由你去参与吗？ 其实是他们问我，就是我有几面的我，然后比如说我有时候就是。好，里面有打拳的我，其实那是我妹。对，然后对，因为我妹妹打拳。然后还有一些，哎，我有点忘了那个 MV 的。 就是有很多，就是像你在这个就是雀跃的那种感觉啊，跳脱感十足的，少女感十足的状态。 对对对。 然后同时呢，还有像你一个人在聚光灯下坐着似乎在思索着些什么，很安静的一个状态都有。 对对，是，就是当时让我写了80个角色。 哇。 对，差不多那么多。 让你自己写了80个角色。 不是，就是比如说， 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不同状态是吗？ 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是歌手，我有的是学生，有的时候是做蛋糕的。 对。 然后有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从里面挑一些好玩，然后拍到了这个 MV 里面。 很酷很可爱，就各种各样的你都有。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好像在 MV 当中爸爸一直陪着，是不是？ 对， 其中还有一点是爸爸就是插着手然后还点头，频频点头的样子，这个也是特别的设计，没有吗？ 哎，我忘了，我插着手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感动的， 有一个这个给予认可的画面。 对、 就是我记得最深刻的是爸爸过来把琴给我，我背上，然后我们开始乐队一块唱，然后爸爸也在里面那个乐队里面弹吉他。对，其实因为爸爸一直陪伴我，从我4岁开始他就一直在音乐路上陪伴我直到现在。但是现在他觉得我应该独立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让我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对。 哎，那其实这个话说到这儿啊，那是不是文琪你自己的音乐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灵感的来源，或者是说自己想去做音乐这条路是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自己的父亲？ 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爸让我他这是他的梦想，所以他让我做，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他，我发现。他发现我在音乐上面有天赋，我发现我爱音乐，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父亲的梦想由女儿来传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可以说是因为爸爸，然后他发现了我音乐上面的天赋，所以呢我现在能有现在为大家唱歌这样的情况出现。对。 那在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10岁的时候又开始一起跟爸爸开始学吉他。那在整个就是其他小朋友都在玩的时候，然后你在做这些事情，当时有没有就是比较讨厌爸爸？你干嘛呀？你干嘛？这我这玩呢，你一直让我学琴，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笑了。 说实话，就是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 说一个小秘密，就是我爸好几次都不跟着我，但其实今天他来了。之前我在电台他都没来，今天他来了他就看着应该。但是其实是的，我跟爸爸老吵架，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小孩们都喜欢玩，而且小孩都喜欢画画。 对 啊，那时候我很喜欢画画，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当一个画家。然后呢就让我练歌，我也不想练。然后呢，但是后来是因为也是因为爸爸，然后呢我听到欧美那边有歌手，有个叫 Avril Lavigne， 还有一个英国小男孩 Declan Galbraith， 还有 Taylor Swift。 然后我发现我真的特别喜欢，我觉得听他们的音乐就能够让我非常的开心，然后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的音乐给了我力量，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想去摸索音乐。所以我自己呢，就本来爸爸逼我练吉他钢琴，后来我自己就想摸索，然后呢 开始主动练习。 对，然后开始尝试写歌，然后对，就是这样。 哇哦。所以既然爸爸都在听在看你的节目了，有没有要对他说的话呢？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启蒙非常重要，而且一路以来一直在支持着你。 对，是的， 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而且多多少少，我们之前肯定就是不管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肯定在小的时候都会跟父母有一些摩擦，这都非常正常。所以现在有没有话要对自己的父亲讲？ 其实那个，想了挺多的，但我觉得现在又说不出来了，因为有点不好意思说，所以我就先唱一个上首歌送给爸爸， 这个非常好， 这个好的。 对， 所以接下来要为我们带来的，或者是说接下来要为父亲献上的是哪一首歌曲？ 是我在14岁的时候创作的一首英文歌，叫 Never Break Inside。 其实这首歌是可以说是写给爸爸的，因为当时我们一块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我想跟妈妈说，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永不放弃。对，所以我们一起去努力。对，就是 Never Break Inside， 永不放弃。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文琪为各位带来 Never Break Inside， 一起来听吧。 To this. 放这首歌曲来自于文琪，叫做 Never Break Inside。 嗯，永不放弃啊，在歌曲当中也确实，我记得第一句好像就是说爸爸就是他是他心中的永远的那一颗耀眼的星，所以我觉得真的这种的力量，这种传承啊是非常伟大的。同时这首歌好像也是我们好声音当中的歌曲是吗，也在我们公众的场合当中为各位去表露过心声。 没有 没有吗？ 是另外一首，等会儿我会唱，是我好声音里大家应该是最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这个是我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比较很多人喜欢的歌曲，对， okay. 还没有在大众面前唱过。 哇哦，那我们今天很特别呀。 不是，我的意思说没有在电视上唱过，然后电台也是第一次唱。 哇、wow, 对， 那今天真的很特别。 是的， 首唱，对。 所以这首歌当时也算是写给爸爸的。 是，是的。 那当时父亲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爸从第一张专辑里面他最喜欢就是这首歌。其实不是因为是写给他的，而是因为他觉得这首歌的旋律还有就是表达的情感吧，到了一个他觉得这个旋律非常好听，所以他最喜欢这首歌。对。 但其实呀，这个虽然说李爸爸是这么说的，但是我相信他内心里边应该是乐开了花。他听到的可不仅仅是这个旋律呀， 这得是多宝贵的多珍贵的一个礼物啊。 刚这首歌曲叫做 Never Break Inside。 那文琪在生活当中除了喜欢音乐，除了这个创作自己的原创歌曲啊，做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之外，还喜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 看书，然后运动的话，我喜欢游泳， 游泳。 然后我也喜欢 party， 就 是跟朋友，比如说烧烤啊。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撸串啊， 对，一块烧烤撸串，因为我自己。我没有，现在我没有，就是因为音乐的原因，然后呢，身边同龄的朋友没有那么多，因为他们都出国了，他们出国上大学，然后我本来其实也在纠结我要不要出国，但是后来我选择还是在国内，发展，因为我觉得这更是我内心想要的，然后我想用我的歌曲来，希望能带给大家力量，然后希望能唱出我们年轻人的心声吧，因为年轻人不光是，我不能光写正能量的，我也得写一点叛逆的，或者说是我真实情感， 跟自己青春相关的嘛。 对， 没错。其实我看到像文琪的就是很多网友给他的评价或者是评论啊，听完歌曲之后的感觉都是哇，怀念那个时候的样子，或者是同龄人直接就说哇，这就是我们的状态啊。对，所以真的是这个音乐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当然相信啊，这个比如说这张专辑啊叫做再见十九岁，也会让更多听到这张专辑或者是这些歌曲的人们想到自己的十九岁，或者是怀念一下自己逝去的青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用音乐的方式来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刚这首歌曲叫做 Never Break Inside。 那接下来文琪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刚才既然都说到了好声音，那我就现在把这一首《流星》带给大家，因为这首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乐队 Coldplay， 然后他的 Yellow， 然后郑钧老师填了中文歌词，然后当时导演说文琪你试试改编这首歌曲，应该非常适合你，所以呢这首歌有很一段故事我总是记忆犹新，就是当时是爸爸在家里的沙发上拿着吉他，然后弹吉他，就是因为希望我们改编成一首不太一样的歌曲，所以后来我们一块儿去改编这首歌曲，然后爸爸呢就提了很多想法，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大家呈现在好声音里面的样子，所以现在我先把这首歌唱给大家。 哇、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流星，来自于文琪，一起听吧。 知道流星能飞多久，它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夜空的花散落在你身后， 幸福了我很久，值得去等候、哦、于是我心狂奔，从黄昏到清晨，不能再承受 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它留在直播间里边。 为什么呢？听人家笑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 希望一直都在，是不是？ 对呀、啊。 哎呀， 刚这首歌曲啊，嗯、来自于文琪，叫做《流星》。 嗯，流星能飞多久？哎，带着这种飘渺的声音，带着各位啊，在我们的夜空当中去探寻吧。 哎，没错啊、嗯，现在的时间呢，也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 嗯， 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 对，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文琪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欢迎大家啊，去搜索一下这张文琪的最新专辑，叫做 《再见19岁》。 当然也祝文琪专辑大卖啦、 嗯、 谢谢 以后常来我们的节目哦、 哎、 本来其实今天准备了还有两首但是没时间了、嗯、所以下次再来唱、 这个、 没有关系 很难受 对、嗯、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留到下次 是的下次一定要来同时各位也欢迎去搜索这个专辑再见十九岁多多关注我们的文琪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文琪的演唱、 嗯、 那么接下来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拜 拜拜单身忍不住又沉沦 北京时间。